记录着爱情，我的心永远不变，我会很爱你，黑夜到黎明，很爱很爱你，四季不休息，打开我们随时就能听见你， Feel my heart， 我最爱最爱的你， 九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不如来点好音乐吧，为公司